只知道花开在眼前，只知道年年岁岁岁岁年年，我痴恋着你被岁月追逐的容颜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, 我是李威廉。 爱是流浪的梦，像一张慢动作， 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,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近来看到一个学校的开学寄语呢，是这样的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卸其 QQ, 删其微信，去其贴吧，收其手机，夺其 iPad, 断其 WiFi, 使其拜无聊赖喜欢上学，然后思过理发整衣锻炼读书明智开悟精进，然后必成大器也。是不是瞬间觉得还好自己毕业了？但是这些呢也是成功的因素，不管任何时段都适用哦。 爱不长。

在国外有一款可穿戴指环键盘问世了。这个全新的设备呢，可以像指环一样戴在手上，指环内嵌传感器呢，可以检测手和手指的动作信息，可以在桌面上敲，可以在床上敲，甚至可以在头上敲。只有一个疑问，是不是要先把键盘字母位置背下来才可以敲呢？新版的《流星花园》情非得已在上海外滩取景，哈林庾澄庆在街边吉他弹唱17年前版本的主题曲《情非得已》，不一样的主演，不一样的主题曲，但是应该会卷起一波回忆杀吧？是不是暴露年龄了？ 怕我自己会远。

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现九六九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，活动截止3月31号，申请电话010-6021-9900，010-6021-9900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最近在福建泉州，在一对90后新婚小夫妻的接亲仪式上面，新娘呢装扮成了恐龙的样子，把新郎吓得不轻，接新娘接到了恐龙，这波操作可以说是非常溜了。 那颗心痛不安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和我分不开，什么都还没说，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。当你感到寂寞，你第一个想到我，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，每天默契更多，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，同样爱那么多，我爱你一天一天更决定，一步一步靠近，一天一天一比一爱，好像落马一天一天一滴一滴一爱，不经意就像呼吸，想你就是必须，你的明天我不缺席。耶耶耶，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，痛不安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两颗心痛。 近期在河北的黄梅县呢，交警发现一男子出示的驾驶证居然是 B2C1， 一眼就认出是假的驾照，